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1章。 洞穴就在那儿，还以为这悬赏有多难，还不是被我们找到目的地了。 赵坤三笑哈哈地说道。赵坤三这货也不赖，在最后一个季度的时候杀入到了尖子班里，成功与慕白再次狼狈为奸。 小心点，悬赏不可能那么简单。 慕白出身是大世家，见多识广，他知道悬赏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搞定的。一队20人以慕白为首，他们已经顺着陡峭的山坡爬上了那个巢穴山口。站在山口处，山口位置有一个更小的泉池，泉池的水大概只有一半的样子，山洞已经可以看见了，洞口非常大，跟城市里地下过道差不多。往山洞之内看，是一片深邃的漆黑，这种漆黑令人很容易产生一种对黑暗和未知的恐惧，再加上阴风嗖嗖地从山洞之中吹过来，不由得鸡皮疙瘩遍布了全身。 要不我们等人多一些再进去。 何宇怯生生地说道。 我也觉得好可怕的样子。 赵坤三也没有那个狗胆，天知道这山洞里有什么，就这样贸然进去了，要真有妖魔命可就没了。众人商量之时，山下又有一队人正往着山口来。 好像是三组的，太好了。 何宇高兴地说道。一组和三组因为慕白和许昭婷的关系，算是五个小组里面最有战斗力的。看到三组的人还比自己慢了许多，慕白不由得一阵冷笑。虽然许昭婷和莫凡这两个年度考核都是 S 的家伙在一个队，可那又如何呢？实践上还是自己这个受世家熏陶的要厉害许多呀。很快，三组和一组的人汇合了，另外三个小组估计连腰疼那一关都没过，甚至有可能在河谷那里就全部淘汰了。也是，河谷那里不是每一个风系法师都敢跳的。 走吧，一起进去。广西的，你们总算有点作用了，把灯泡点起来。 赵坤三看到人多，胆子也大了，只不过那贱嘴还是没有改。光系的学生一个个的抱怨不已，奈何他们的初阶技能外号确实是移动电灯泡。光系学生们施展了他们的能力，照亮了怪石嶙峋的洞穴，可更深处还是一大片黑暗，让人心跳莫名加速。 风系在前面探路，你们有风鬼技能，就算遇到情况可以马上撤离。 慕白果然是大世家出来的，知道一个团队要怎样合理分配。风系学生们也没有多说，赵坤三、张英禄、杨新田等人已经走在了前面。 凡哥，我去前面探路了，你在看什么？ 张小侯是风系，自然也得负责探路工作。在山洞里，这么一大群人，没有人在前面指引是不行的，一旦遇到状况会马上乱成一团。慕白的决定确实是正确的。莫凡还站在山洞口，眼睛却盯着那个山口前的那个池子。前几天下过雨，这池子里面有水很正常，可是莫凡却发现了奇异的地方。水池边缘还有水线，这说明这池子里的水原来应该是在这个位置，水痕还看得见，水位下降的时间不会超过半天，蒸发的话速度没这么快啊。 会不会是一组的人装了水？ 张小侯说道。我们都在湖那边装了水，没有理由到山上又装一次。莫凡继续说道。 那你的意思是？ 张小侯很少看见莫凡有这么认真的时候。总教官说过，这里曾经有一群独眼魔狼栖息，这个就在洞穴口的池子，不出意外就是他们喝水的盆。水线在几个小时之前下降了，水痕还在。莫凡思考道。张小侯又不傻， 怎么没揣测出莫凡这番话的意思？整张脸都吓得青了。 凡哥，你可别吓我，你是说这洞穴里边还有东西住着，前不久还出来喝了水？ 张小猴结结巴巴地说道。水位下降这么多，说明这货体型还特别大，或者不仅仅一只。莫凡补充了一句，张小猴牙齿都打颤了。走吧，没准是我多心了。莫凡拍了拍手，跟上了已经步入到洞穴的队伍。张小猴急急忙忙地跑到队伍最前面，把莫凡刚才的发现告诉了慕白、许昭廷、周敏等人。然而张小猴话还没有说完整，忽然一阵弥漫着腥臭味的妖风从山洞之中往外涌出，疯狂地扑打在40名学生的脸上。这种感觉就像是一股大浪要扑过来一样，头发和衣襟全乱了不说，还可以感觉到水雾喷了一脸。嗷的一声，猛地又连续两声惊悚的啼叫从洞穴更深处传了出来。这一刻，所有人都明白扑打过来的带着黏黏水汽的狂风是什么了。天哪，那是妖魔咆哮时从嘴里喷出的口水啊。40名学生全都愣在那儿，身体僵直。下一秒，他们整张脸都变形了，彻彻底底的被从心底深处的恐惧给填满了。妖魔，是妖魔。他们在学校无时无刻都要接触妖魔这个话题，在他们脑海里更演练过无数次和妖魔战斗意气风发的模样。然而当他们切切实实地感觉到洞穴深处有两道绿色贪婪的目光射过来之后，他们的大脑一片的空白了。光系魔法师们的光耀还悬停在空中，照亮了前方的洞窟。一只长满了绿色汗毛的脚掌忽然从黑暗处跨了出来，锋利卢利刃的爪子一下子陷入到地表处，紧接着一个头颅缓缓地伸了出来，一下子暴露在了光耀所照亮的区域。一排排如锯齿的獠牙豁然出现，悚然的门牙更是从上颚一下子垂到下颚之处，暴露在空气中，暴露在这些学生的眼球当中。绿色的口水从这两颗剑齿胸牙上缓缓地滴落，完全表明了这家伙此刻有多么的饥饿。狰狞的凶狼脑袋比普通郊狼更加充沛力量的颈部比骆驼还要大上一号，又浑身岩石肌肉的身躯，还有那如针尖一样的深蓝色根根刺立的毛发覆盖。这一只妖魔就那样站在40几名学生面前，绿色的眼睛完全是在俯视一堆送上来的美味食物，贪婪冷漠。 跑跑跑啊！ 不知是谁的声音发颤地喊了一声。下一秒，这一群魔法学生们全部化为了受到惊吓的野鸟，慌乱的碰撞拥挤跌跌撞撞朝山洞外面逃去。 快跑啊，还站在那里干什么？ 张小猴看到旁边的何宇已经吓傻了，二话不说抓住这个女生的手臂。 风鬼，该死。 张小猴尝试着完成魔法，然而在心率疯狂跳动的情况下，他的星子根本无法连成。往常训练他已经可以100%不出错地将星轨完成了，张小猴自己也觉得魔法已经随心应手。然而在一只恐怖的妖魔离有20米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学的所有东西都是扯淡。平日里无比听话的星子们也跟吓坏的小鹿一样，在这些魔法师学生们星辰之中乱撞着，根本没有人会在这个时候施展魔法来。一个个都是凭借着本能朝着山洞外面逃跑。 凡哥，快快跑。 张小猴死扯着吓呆了的何宇朝山洞外面跑去。莫凡此时跟这群逃跑的学生们没有什么区别，尤其是在尖叫声、吓哭声、包括尿裤子声揉杂在一起的情况下，他们一样不能够完全集中精神将魔法给释放出来。这可不行，自己也得跑啊。莫凡星子可以连到第6颗，可是到了第7颗的时候，被那只妖魔那么一咆哮，意念一下子全都散了。 哪里还可以施展出魔法来啊？无奈之下，他一把抓住旁边的周敏。 放开我，我来拖住他，你们其他人赶紧镇定下来。 周敏真是一个不要命的倔女孩。啊，你脑子有问题吧？莫凡索性直接把周敏给扛了起来。周敏看上去凶巴巴的，其实也不过是一个娇柔小女生。莫凡修炼雷系之后，整体的力量是有提升的，扛起周敏跑不算太难。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2章。不是莫凡不给周敏施展魔法的机会，而是连自己在这种时候都只能够连成六颗星子，你修为比我差了不止一个档次的姑娘根本没可能完成啊。这种时候就别他们来一般之长的气概了，能跑几个算几个吧。莫凡扛着周敏是一阵的狂奔，哭声和尖叫声在耳边无比的刺耳。 该死，难怪那帮驿站的老鸟们要嘲笑我们，原来在学校拿木偶人练习的我们，在面对真正妖魔的时候就是一群渣渣，谁都没有完成魔法，第一反应就是逃，可是逃就等于挨个被杀，伤口是我们用绳索才爬上来的，我们最多能逃到伤口那里，绳索一共就一条，能够爬下去的人寥寥无几。 莫凡脑子有些凌乱，他在很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思考，但妖魔的恐怖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这种感觉就像是看恐怖片，假如你只是看画面，恐怖片也不是那么不能接受，但是你打开这音效的话，这恐怖片的恐怖程度马上提升不止一个层次啊。此时这种情况下不单单是看恐怖片的问题了，而是鬼怪真真实实的从荧幕中钻了出来，就离你的眼球没多远，你甚至可以看清楚他们眼睛当中流着血迹，这种情况下没人可以镇定啊。莫凡跑得还算是快，将周敏扛出山口之后，周敏其实已经吓得双腿都站不稳了。太可怕了，这一切对他们来说真是太可怕了，比他们做的任何一个噩梦都要真实可怕十倍百倍啊。 天哪，绳索呢？ 不要不要，我不要死在这里。 怎么回事？ 慕白、许昭婷这俩人还算是稍微有点理智的，可是从他们狼狈的模样看，这一样没有施展出任何的魔法。吓昏在洞穴里的少说也有十多个，逃出来的二十多人都试图顺着绳索滑到下面，然而绳索却不见了，现在除非他们直接跳下去。 怎么办？我们都要死在这里了吧？ 赵坤三吓得浑身哆嗦，事实上除了那只独眼魔狼吐息的臭味之外，这里已经弥漫着一股浓浓的骚味，裤裆跟裤管全都湿的学生比比皆是啊。 独眼魔狼追出来了，我宁愿摔死也不要被活活吃掉。 一个水系的男生说道。 该死，那么多昏倒在洞里面的，那家伙怎么不去吃，要追出来。 赵坤三说道。周敏、许昭婷尽管害怕，可听到赵坤三说这么丧心病狂的话，都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跑是没用的，我们要联合起来对付他。 怎么对付呀？老子连自己学的是什么系都忘了。 离山口有300米的位置上，有一个从山壁上延伸出去的石台，石台位置总教官展空、教官罗云波、潘丽君以及那名召唤师白羊都站在那儿，他们正在高处遥遥望着这群被困在山口处的学生们。那名叫做白羊的召唤师已经笑得不停地捂着肚子，以他的眼力正好可以看见其中一个学生吓得尿裤子瘫软在那里。总教官展空看着那一群一个魔法都没有施展出的学生，一个劲儿地摇头，太令人失望了，还以为这一届天蓝魔法高中的学生会有一点本事呢，可谁知道现在还没有一个能够施展出魔法的人。都说学生是一群空谈法师，事实确实如此，学校花费那么多资源培养他们， 可让他们真正面对妖魔的时候却是这副模样。张建国、薛木生、陈伟亮三位老师此时也是神情尴尬，学生有多少斤两他们都清楚，学校一般都是追求学生们的修为分，这样他们的报表好看，至于实践的东西多半就那样过去了。实践战斗这东西就是要自己去战斗，学校又怎么教得了 啊？有人释放出魔法了。 罗云波眼睛间发现了远处山口那里有一道白色的光芒在闪耀着， 是冰系，那个人好像是慕白。 薛木生脸上马上有了笑容，陈伟亮和张建国也急忙看去，果然第一个释放出魔法的人正是慕白。白色的冰霜之气正缭绕在慕白所在的区域，那些冰霜小精灵化为了一拥而上的士兵们，迅速地覆盖了那只已经走出山洞的幽狼兽的四肢。 记下。 总教官展空说道， 这位是牧师世家的子弟，受到家族的熏陶，本身就有一股世家弟子的气质，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要比其他学生们强很多。 薛木生急忙说道，世家子弟就是世家子弟，其他学生还处在精神崩溃的状态，而慕白已经沉住心释放出了魔法，能够在这种恐惧下释放出他的冰系技能冰幔，慕白已经可以拿到 A 这个优异成绩了，现在就看其他学生能不能镇定下来了。山口处，慕白意气风发地站在幽狼兽的面前，他所掌控的冰寒之力化为了迟缓冰霜，覆盖在了那只幽狼兽的四肢上。慕白刚要露出一丝如释重负的神情，却猛然间发现这幽狼兽步伐挪动仅仅是缓慢了些许而已，完全不影响他接近。 不管用。 慕白神情一呆，自己的冰幔好歹能够将三四个人冻在原地，在慕白看来多少能够给其他同班同学争取一些镇定下来的时间，谁知道这幽狼兽四肢的力量竟然这么大，白色的冰幔并没有让他就此停下，咯吱一脚踩在冰霜上，幽狼兽继续前行着。幽狼兽此刻的目标正是慕白，他的前肢在慕白面前高高的扬起，就在慕白面前狠狠地拍打下去。轰的一声，一股狂震的力量卷起了飞沙走石，连带慕白一起震飞了五六米远。慕白一点防御能力都没有，在这一震下直接跌落在地上，摔了一个七晕八素，再也没有机会爬起来了。 慕白！ 赵坤三急忙跑过去，却发现慕白的衣服千疮百孔，肌肤更是被那些沙石打得溃烂开了。好不容易回过神来的何宇看到这一幕之后，吓得像一个没有任何行动能力的小孩似的蹲在原地不停地哭。他这么一哭，貌似惹恼了幽狼兽，幽狼兽迈着高傲蔑视的步伐朝着何宇走去。在幽狼兽的眼中可没有怜香惜玉这一说，慕白笨的一震，震得浑身都是血，也不知道娇弱的何宇下场会什么样。 该死，赶紧跑啊！ 张小猴急坏了，一咬牙，张小猴再一次朝着何宇跑去，想要将他拉出幽狼兽那恐怖的视线。 猴子，你不要命了？ 不远处莫凡看到这一幕之后再也无法镇定了，在莫凡看来，慕白刚才的行为真的很蠢，他一个人的力量根本不可能撼动这实力比这些法师们强了不止一个档次的妖魔。还好这幽狼兽并非完全喜欢杀戮，否则刚才那前肢直接往慕白身上拍去，慕白肯定血肉横飞，小命难保了。 虎子！ 一片凌乱之中，周敏几乎咬破了自己的嘴唇，才终于释放出了火系技能。火团朝着幽狼兽的身上飞去，或许因为太慌乱，这火姿只打在了幽狼兽的脚下，一大簇莫名的火焰在幽狼兽旁边燃起，将深蓝色的幽狼兽照得通红。幽狼兽根本就没有在意这烧起来的火焰，继续朝着何宇和张小猴走去。 畜生，尝尝我的雷印！ 许昭廷大吼了一声，周身伴随着无数的电弧，这些电弧在许昭廷的命令下朝着幽狼兽鞭刺而去，每一道紫色的雷弧都能够对幽狼兽的身体造成一次抽搐。 幽狼兽终于无法再挪动步伐，并且发出了一声吃痛的低吼。幽狼兽那双绿油油的眼睛一下子扫向了许昭婷，嗷的一声，幽狼兽张开了血盆之口，朝着许昭婷发出了一声吼叫。霎时狂风大作，山口处本就沙石众多，这些沙石被咆哮之力卷起，像是一条土龙一样朝着许昭婷飞去。 三胖！ 许昭婷看到这一幕慌乱地叫了起来，那个王三胖也是嗷的一嗓子： 地波挪移！ 王三胖肥胖的身躯竟然一弯而下，双手插入到满是沙粒的地面上。那些沙粒在王三胖的手没入地面之后，忽然间变成了一个可以控制的地浪，就好像一面镜子的湖水里突然间投入了一块石头而惊起的涟漪一样。这道涟漪出现在满是沙石的地表，化为了一道地波，快速地出现在了许昭婷的面前。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3章，许昭婷本来是无法躲开扑面而来的飞沙走石，可这道地波的出现却让许昭婷生生挪出了五六米远，生生地躲开了那些足以将人打得血肉模糊的飞沙走石。许昭婷眼睛是闭着的，睁开眼睛后发现自己挪动到另外一个地方后，脸上满是欣喜之色，并对自己的好基友王三胖竖起了拇指。王三胖嘿嘿一笑，他没想到自己的地波释放得如此的恰当好处。 大家不用怕，我们有这么多人，每个人都施展出魔法的话，一定可以击垮这只独眼魔狼。 许昭婷表现出惊人的实力之后，马上成为了领袖做派，朝大家喊道： 大家快雷星鬼啊，雷印拥有肌肉麻痹效果，这只独眼魔狼现在肯定很难移动，趁这个时候大家反击。 王三胖也鼓足气喊道。正如王三胖说的，幽狼兽遭到雷印的鞭策后，已经定在那里不停的肌肉抽搐，这对所有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救命的消息。一时间几个冷静下来的法师都开始尝试连星鬼。 光耀净化，冰幔冻池， 水域解化， 地波挪移， 虎子灼伤。 一时间有七八个不同系的学生完成了他们的魔法，这些魔法产生不同的效果，朝着幽狼兽飞去。幽狼兽被麻痹在原地之后，马上遭受到了从四面八方飞来的技能攻击，马上发出了痛苦的吼叫声。 火系，火系的赶紧，我们暂时压制住了这只独眼魔狼，火系的烧死他。 许昭婷已然成了领袖，一边继续施展下一个雷印，一边高喊道：火系他妈就是 DPS， 光系的光耀暂时闪盲了幽狼兽的眼睛，多个冰系法师的冰幔叠加后，幽狼兽的下肢全部冻结了。这个时候就是要靠火系来给幽狼兽造成足够强的灼烧。周敏小嘴都咬出血了，他终于释放出了准确完整的火姿，火焰在幽狼兽的脊背上燃烧起来，可以看到幽狼兽明显的更痛苦地叫了起来，嗷的几声吼叫。就在大家以为群起而攻之能够起到效果的时候，这只幽狼兽一连发出了两次咆哮，两道飞沙走石同时扬起，一道朝着许昭婷和王三胖那里席卷而去，一道朝着另外三个能够施展魔法的飞去。这两道飞沙走石给这群学生们造成毁灭性打击了，成片成片的人被打得皮开肉绽，刚才还寻到一丝生机的学生们一下子全都溃败了。 我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王三胖半身是血的从地面爬起来，许昭婷已经躺在那儿，他的状况和慕白差不多。另外一边同样有五名学生倒下，他们埋在了那些沙尘跟碎石当中，完全没有力气再爬起来。而幽狼兽尽管身上是受了伤，但伤势不至于让他丧失战斗力， 这只幽狼兽的强大远超出他们的想象，即便镇定下来，即便有十几个人团结起来，依然对付不了。 要是一开始40个人能够联手释放，没准能够拿下。混蛋，混蛋，老子竟然要死在这里了。 王三胖在那里叫骂道。 莫凡，你的呼吸比我强，你快出手啊。 一旁的周敏喊道。真正能够给幽狼兽造成伤害的就只有火姿和雷印，奈何火系的学生太少了，没用的，这根本就不是独眼魔狼。莫凡眼睛盯着这只特殊的妖魔，独眼魔狼只有一只眼，这妖魔却是绿油油的两只，几乎所有人都被这只妖兽给吓得神志不清了，又谁会去注意这只可怕的生物的特征呢？ 救救救！ 何以蹲在那儿，那张脸苍白到了极点。很显然幽狼兽非常厌恶哭哭啼啼的，他在击垮了那些能够释放出魔法的学生之后，目标又一次的锁定了何宇。哎呀，你他娘的快跑啊！莫凡一阵的烦躁，这女人简直蠢得无可救药了，刚才那么多人对幽狼兽进行攻击，给他争取了逃跑的时间，他竟然连一步都迈不动，这可不行，这样下去大家都会被这个妖魔给杀死的，必须把这个东西干掉。猴子，能不能飞奔起来？莫凡心中有了主意，急忙对不远处的张小猴说道。张小猴重重的点了点头，好，我会吸引这只妖魔，然后你带着我往洞穴里边跑，知道了吗？莫凡严肃地对张小猴说道。 凡哥，你要做什么？ 张小猴问道。宰了他！莫凡一咬牙，用疼痛让自己镇定下来。火系星辰化作了一片虚无的宇宙空间，在莫凡的周身缭绕着，一颗颗火系星子他们在莫凡的呼唤之下，终于按照魔法星轨在排列。莫凡连成星轨的速度非常快，当连出了第6颗星子的时候，那最不听话的第7颗星子在莫凡的强制命令下终于乖乖地臣服了。星轨城魔法线，一团炙热的火焰在莫凡的手掌心上砰然窜起，赤红色的焰蛇溢出了莫凡的指缝。火姿焚骨，一切启示完成，莫凡头发在那狂舞的气流下凌乱地飘动着，整个人气质手掌心那团烈焰下彻底发生变化。烈焰挥出，火团从空中呼啸而过，无比精准地命中了幽狼兽硕大躯干上。火团先是一阵沉寂，紧接着就好像一群疯狂生长的赤红色藤蔓一样，竟然是从幽狼兽的身躯内燃起了。火势远远比周敏释放的火姿要强得多，烈焰非常鲜艳，也非常的凶猛。那只幽狼兽扬起了头颅，发出了痛苦无比的嘶吼声。幽狼兽显得非常痛苦，它在地上毫无目的的狂奔，又在地上不停的打着滚，最后更是一头钻入到了水池里面。粉骨烈焰并没有因为水而就此消失，可怕的焚烧力量恐怕将幽狼兽的内脏都快烧成灰烬了。周敏、张小猴、王三胖、张英禄等人看到这一幕都有些呆住了，还有那些凌乱的分布在山口偏外的尖子生们，他们有些不敢相信的看着莫凡。 凡哥，你的火姿！ 张小猴不可思议的看着莫凡。莫凡火姿的威力远比周敏强，甚至火焰效果都完全不一样。周敏的火姿是灼烧，火焰触碰到幽狼兽之后也不过是持续的在幽狼兽的身上灼烧，这种灼烧最多让幽狼兽的表皮皮开肉绽，却不能真正的伤到幽狼兽的筋骨。而莫凡的火姿貌似是在幽狼兽的身体里烧的，大家刚才那么多人合力施展的技能似乎效果都没有莫凡这一个火姿来得猛。在石台位置上，那个叫做白羊的召唤师此刻锁紧了眉头。召唤兽和召唤师是存在着心灵感应， 白羊可以感受到自己的幽狼兽此刻痛苦之极，很显然那个学生所施展的火姿是彻底的伤到了他。 火姿焚骨。 这个时候总教官展空和唐月老师的脸上同时露出了惊愕之色。展空和唐月俩人可都是修火系的呀，他们又怎么会不了解火系的初阶技能呢？火系初阶火姿一共分为三级，第一级火姿被称之为火姿灼烧。火姿灼烧是火姿的最低级状态，拥有的效果也不过是迅速的引燃目标物体，达到灼伤和烧伤的效果。然而火姿的第二级形态效果却截然不同，火姿焚骨。顾名思义，这是在火团命中目标之后，更加高温度的火焰直接从敌人的身体里边穿起，能够将骨头都给烧成灰烬。外燃的火姿灼伤是无法对幽狼兽造成多大伤害的，一方面这些学生不知道找准要害，另一方面幽狼兽的皮毛本身就拥有着很强的抵抗能力。而火姿焚骨就完全不同了，内燃烧而起的恐怖火焰很可能将幽狼兽的内脏都烧得一干二净，这种穿透系的火系技能威力比灼伤高了不知多少倍。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44章。 这个学生叫什么名字？ 展空回过神来，眼睛里终于流出了几分赞许之色。能够将火系技能达到第二个级别，这名学生相当相当之出色了。 他叫莫凡。 唐月老师脸上露出了微笑，这个莫凡果然没有让自己失望，短短一年时间已经将火姿给提升到了焚骨级别。其实唐月最早向学生们展示的那个火姿正是火姿焚骨，所以烈焰焚烧的效果会远比之前学生们看到的要强。 这名学生可以给 S。 展空满意地说道。教官罗云波和副教官潘丽君也点了点头，在这个年纪达到这种境界，整个博城恐怕找不出几个。 糟糕！ 忽然那名叫做白羊的召唤师叫了一声。 怎么回事？ 幽狼兽跳到泉池里起来以后，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变得狂躁了，好像有些不受控制。 白羊脸色刷白地说道。 混账，不是让你训好这家伙的野性吗？ 展空破口大骂。白羊这番话让唐月、张建国、陈伟亮等人脸色大变。失控，这只幽狼兽的战斗力恐怕比独眼魔狼还强上几分，这要是失控了的话，那群学生不知道要死伤多少啊。 快去阻止他。 不行，我们过去还有一些时间。 怎么会失控？怎么会失控？完了完了，要出人命了。 陈伟亮这个教导处主任都吓傻了。幽狼兽之前一直都是手下留情，否则在洞穴里的时候这群学生都死了一片了。现在这幽狼兽有些失控，真要大开杀戒，那这些学生们没几个能活下来的。 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那名召唤师白羊说道。 现在说这些做什么？快救人！ 展空怒道。山口处为了减轻火焰的焚烧，幽狼兽跳入到泉池当中，可不知为什么，当这只浑身湿漉漉的幽狼兽从泉池里爬出来，完全像变了一副模样，原本绿油油的瞳孔赫然变成了赤红色了。幽狼兽这种生物野性难驯，受到强猛的刺激很容易发狂。在战场上，幽狼兽这种发狂确实会有奇效，然而此刻对于学生们来说会是灭顶之灾。赤红的瞳孔充斥着可怕的凶光， 愤怒至极的幽狼兽眼睛里边死死地锁住了莫凡，杀气化为了一阵凛然的冰冷之气扑打向莫凡。莫凡浑身都僵住，这只幽狼兽远比他们想象中的强大而凶残。 猴子 莫凡几乎说话都快没劲儿了，张小猴也感觉到那股恐怖的杀气，他疯狂地连接着星轨。之前他无法完成风系星轨，可现在他必须完成，否则莫凡会瞬间被幽狼兽给咬死的。嗷呜的一声，幽狼兽四肢飞踏，一阵烟尘在飞驰的身后卷起。这种爆发力，幽狼兽从静止到狂奔连一秒都不用，爆发力可怕到了极点。 凡哥， 千钧一发之际，张小猴死死地抓住了有些僵化的莫凡，一道风之轨迹成为了张小猴急速奔跑的通道。张小猴千钧一发之际从狼口下将莫凡给抢回来，并向洞穴深处继续疾行。咔嚓一下，幽狼兽的猎齿咬在空气上，发出了一声刺耳的碰撞，扑空的它宛如尊严受到极大的侮辱。这只恐怖的生物再次爆发出惊人的速度朝着洞穴处追去，洞穴里面还晕倒着一大片人呢，他们好不容易才爬起来，却马上要迎来一只发狂的幽狼兽了。这些学生全都被撞飞了，一个个鲜血四溅。跑，快跑，快！莫凡往后看着，他可以感觉到幽狼兽的速度要比张小猴的风轨疾行还要快上些许。 我在努力。 张小猴冷汗淋漓，却不敢有丝毫的怠慢。风在耳边呼啸，身后又是一只狂驰追击的庞然怪狼，心跳都快因此而停止了。就在你前面，你快跑，我来对付他。莫凡终于找到自己的目的地了，声音无比肯定地说道。 那怎么行？我不会扔下凡哥。 患难见真情，假如还活着，莫凡会他们因此而好好感动一下。问题是现在能不能活下来就全看这该死的洞窟了。洞穴深处是一个更加宽敞的洞窟，里面是一大片嶙峋怪异的岩石，上面遍布了倒垂而下的钟乳石。这里已经没有学生了，更没有再可以跑的路了，可以说是个死胡同。张小猴已经尽力了，他的风鬼已经为他们两个的性命争取到足够的时间了，现在幽狼兽已经堵追过来了，他们两个无路可逃。 凡哥，我们是不是很伟大，把幽狼兽引到这里，其他人就可以跑掉了。 张小猴突然悠悠地说道。莫凡背靠着洞窟石壁，看着那已经找到了他们的幽狼兽，笑骂道， 放屁，我莫凡从来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小心。 莫凡话音刚落，一道飞沙走石从幽狼兽口中喷了出来，正卷起洞穴里面那些尖锐无比的碎石，朝着两个人拍打过来。张小猴毕竟是风系，动作要快上几分，他本想要躲，却意识到莫凡根本就不可能怪过自己，一咬牙，张小猴却是重重地推了一把莫凡，把莫凡推到了一块高石的后面。他自己再躲就来不及了，身体瞬间被那些尖石头打得千疮百孔的，一个个醒目的血洞赫然出现了。 畜生，你这个畜生，要是猴子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莫凡一定把你剁成肉酱。 莫凡怒吼道，时间根本不容许莫凡去查张小猴的生死。趁着幽狼兽喷出吐息的时候，莫凡闭上了眼睛。当再一次睁开的时候，莫凡的瞳孔之中竟然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紫色电光，目如闪电，发如火燃，一颗颗星子在莫凡的瞳孔之中映射，紫色绚丽的星子感受到主人那怒火之后从未有过的团结，他们完美地连成了一道紫色绚丽星之轨迹，在这黑色的洞窟之中格外耀眼。星轨中央，莫凡傲立，雷印蟒痕。话音刚落，一道道雷电印记如同蟒蛇一般 出现在莫凡的周围和上空，他们依然化成了莫凡心中的怒雷。高举的手掌狠狠地一握，掌心之中雷电从指缝间溢出，得到命令的雷印蟒痕化为了一个个勇猛的雷电战士，他们或轰击，或缠绕，或鞭策，一道接着一道，这些雷之印记打在了幽狼兽的身上，电的幽狼兽肌肉发麻，打得幽狼兽皮开肉绽的，嗷的一声，雷印的威力比火字灼烧还要强上几分，这也是唯一能够伤到幽狼兽的技能。这只幽狼兽皮毛已经被毁得焦黑一片，可以看到黑色的血水从它肌肉和皮肉之中疯狂地溢出着。幽狼兽纵然痛苦，纵然在雷印的麻痹之下动弹不得，那双赤红的眼睛还是死死地盯着莫凡。是的，那是杀意，这只发狂的召唤兽已经彻底沦为了充满杀戮野性的妖魔，那双眼睛里唯有厮杀和对生命的蔑视。火姿焚骨，莫凡心姿再连，这一次他的瞳孔从紫色换成了燃烧的红瞳，火系星子在目光映射下快速地衔接着，快速地化为一道向莫凡身体传导魔能的星轨。盯着这只幽狼兽的眼睛，莫凡此刻心中没有一丝恐惧，更多的是愤怒和果决。幽狼兽的瞳孔中却闪过了一丝对弱小人类的不屑，似乎在说，再来一次又有何用，粉骨无法完全杀死我，但是肌肉麻痹结束的下一秒，我就可以将你拦腰啃断。粉骨纵然痛苦至极，幽狼兽却还可以再承受下一次粉骨的内燃，无论是雷印蟒痕还是火姿粉骨都不足以将他杀死，所以最后的结果必定是这个人类成为自己腹中食物。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45章， 你这个畜生！ 莫凡能够感觉到幽狼兽眼睛里那份蔑视， 看看死的是谁！ 莫凡怒吼一声之后，火系星子赫然化作了一团炙热焚烧的火焰，凝聚在莫凡的手掌心上。 给我去死！ 莫凡嘶吼着，手上的火丝朝着空中抛去，一道灼眼的火焰团高高的上升，瞬间照亮了这黑漆漆的洞窟，印出了下方凶猛狼兽和火焰少年的影子。幽狼兽抬起目光，赤红凶残的瞳孔中闪过了一丝疑惑，这人类吓傻了吗？火焰为何朝着高处扔啊？幽狼兽被雷印麻痹在那里是动弹不得的，这种情况下莫凡的火姿粉骨要命中幽狼兽真是太简单了，跟平常学习练习打人形木偶一般。可是莫凡却做出了一个让幽狼兽都觉得他是一个傻叉的举动。莫凡在笑，他咧开嘴，火光能够照耀到他那几分狂野的笑容。砰砰砰，火姿粉骨在高空中像一颗倒滑的流星，重重地落在了一座钟乳石的根部。粉骨火焰根本不会因为那是岩石就束手无策的，内燃的粉骨烈焰可以说瞬间将钟乳石那细长的根部给烧红了，咯吱咯吱的，不到一秒钟的时间，足以将骨头烧成灰烬的粉骨火焰将钟乳石给生生的烧断了。钟乳石巨大，跟被烧断之后顿时化为一柄钟乳石巨剑，从洞窟的最高处倒垂而下。幽狼兽一开始带着蔑视和疑惑，当他发现那烧断的钟乳石就在头顶之后，终于露出了恐慌之色。 不送！ 缓缓地收回了抛出火姿的手，莫凡冷冷一笑，是的，雷印只能够短暂限制你的活动，粉骨也无法将你彻底烧死，但老子可以用智商来碾压你。钟乳石何等巨大， 就像一柄岩石大剑插入到了幽狼兽的身体里似的，从幽狼兽的背部生生地贯穿而下，直接捅到了腹部，就那样狠狠地定着。血液从幽狼兽的腹部潺潺地流出着，顺着有崩裂的钟乳石滑落下去，很快在幽狼兽下方形成了醒目的一滩。幽狼兽站在那里，他连倒下都无法倒下，那双赤红的瞳孔在生命疯狂流逝的时候渐渐地转为了原有的绿色。他转过头看了看那穿过他身体的钟乳石，又看了一眼渺小的人类，除了不可置信之外，再也无法从他眼睛当中看到别的情绪了。狼兽高傲尊严荡然无存，越来越虚弱的他连挣扎都已经是徒劳了。生命就这样不停地流逝着，被这样一个小小的魔法师呼呼呼的，一阵狂风在山口之外呼啸地卷起了。那些遍体鳞伤的学生们虚弱地抬起头，却看到了无比震撼的一幕。一名男子从高处飞落而下，背后一对由风之精灵所凝聚而成的硕大的羽翼霸占了所有人的视线。 风之翼。 终于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慕白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那名带着胡子茬的男子。 啊，是总教官。 天哪，我看到了什么？天使吗？ 整个山口一片惊哗。他们或许猜测到总教官展空是一个超级强的法师，却没有想到他竟然是一位掌控着风之翼的高阶法师。风之翼啊，那是真正可以让人如天使一般飞翔的技能。展空看了一眼这群暂时没有生命危险的狼狈学生们，又看了一眼发出了一声巨响的洞穴。 但愿那名释放了火字粉骨的学生还活着。 展空不敢做过多停留，背后的丰满风之翼猛烈的一阵拍打，整个人如离弦之箭一样朝着洞穴内飞去。嶙峋的岩石被展空灵巧的让开，总教官展空惊艳华丽地穿过了长长的洞穴隧道，抵达了豁然开朗的洞窟底部。 火姿爆裂！ 悬浮在一片黑暗的洞窟之中，展空几乎信手拈来，手上一团火姿一抓而成，火团被展空抛在了洞窟半空中，犹如烟花一样绚丽地爆裂开，一下子照亮了整个洞窟。展空目光寻找，他只期望那只幽狼兽还保留一点点理智，最后能够对那名叫做莫凡的学生留一条性命才最好。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展空就可以直接飞回驿站，让治疗法师将这名非常出色的学生给救活过来。所以他根本没有吝啬自己的星辰魔能，希望能够第一时间找到那名学生。火光将整个洞窟照耀得通明，可是下一秒展空呆住了。总教官呆在那里，褐色的眸子里边满是震惊。 这怎么可能？ 石台位置上，召唤师白羊神色慌乱地坐在那儿，心里祈祷着展空老大能够及时赶到。 出人命了。 陈伟亮瘫坐在地上，要是有学生死在这次历练，他可要负很大责任的。国家最重视的就是这些魔法学生，就连博城的土皇帝穆卓云都是不敢做半点对学生加害的事情。唐月紧咬嘴唇，回想起自己那天还跟那名叫做莫凡的学生开玩笑，说自己会用微信定位回收他的尸体，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唐月其实对莫凡真的很有兴趣，一方面他感觉到这名学生似乎掩藏着除却成长星辰魔气之外的秘密，另一方面他觉得这名学生非常有潜力，想看看他究竟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境界。 哎呀，可惜了。 白羊，到底怎么回事？你的召唤兽怎么会平白无故发狂？ 就算粉骨让他痛苦，也没有理由到你都控制不了的程度。 罗云波有些愤怒地指责道，作为一名召唤师，最基本的就是控制好自己的召唤兽。 我也不知道啊，一般而言，就算是被杀死，只要我没有下杀戮命令，他是绝对不会对学生下杀手的。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白羊颤颤抖抖地说道，这一切真的太不符合情理了。白羊没有想到有学生能够释放火姿粉骨，真正挫伤自己的召唤兽，更没有想到召唤兽会因此而失控，这里面肯定有什么别的原因。 哼，你现在就祈祷你的失控兽没有杀太多人吧。 潘丽君冷冷地说道。 我也啊！ 白羊刚想要解释，突然他感觉到脑子里边一阵剧烈的疼痛，这种感觉就像是灵魂被生生地砍了一刀，痛苦地让白羊整张脸刷白刷白的，汗流浃背。 又怎么了？ 罗云波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我的幽狼兽，我的幽狼兽！ 突然白羊就像是丢魂儿一样，整个人跪倒在地上，双眼无神地看着那个洞窟。 怎么回事？ 唐月也蹙起眉来，不知道白羊这名召唤师在搞什么鬼。 我的幽狼兽，他死了。 白羊失魂落魄地吐出了这句话，那语气似乎连自己都不敢相信。此刻唐月、张建国、陈伟亮都愣住了。总教官展空才刚刚飞入洞窟，速度再快也不可能被展空给杀死啊。那么幽狼兽怎么死了？ 召唤法师的召唤兽死亡后，自己也会受到一定的精神和灵魂创伤。幽狼兽好像真的死了。 唐月说道，从白羊刚才的模样来看，很明显就是召唤兽死亡的症状，这假不了。 幽狼兽不是追着莫凡跑进洞窟了吗？ 是啊，怎么突然间死了？ 难不成是洞穴太黑，幽狼兽自己撞岩石上死了？ 陈伟亮说道。白羊转过脸来，那双眼睛从未有过的毒怨。 你他妈才撞死呢，你全家都撞死。老子的幽狼兽又不是蠢兔子，会撞死在木桩上。幽狼兽有夜视能力，身形更是矫健，怎么可能自己撞死在岩石上？这40个学生就算全部都能施展出魔法来，也未必能够杀得死我的幽狼兽，好吗？ 我们过去看看。 唐月老师说道。 对对，我们快点过去。 支援很快就会过来，将这些学生接回去。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